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34集，走了走了二。轩渊领抬手扶住陈欢的肩膀，不许他再靠近自己，语调微微一沉，视线却撇开了，没再看他。朕既有了陈荣，就不能负他。陈欢胸口猛地一滞，他从来都以为皮肉之苦难挨，眼下再小的言语也能伤人无形。他有些喘不上气来，身体都僵了。轩辕岭并未察觉，他心中五味杂陈，明明得偿所愿，却不全然是欣喜欢愉，胸口沉甸甸的，竟有些说不出来的憋闷，这让他无暇分心去看顾陈欢的情绪，只知道哪怕自己这样说了，陈欢仍旧在往他身上靠，他不得不加重了语气。陈欢，他用了几分力道将陈欢推远了些，脸色越发冷凝，往后你只是这大明宫的内侍，你若是不明白内侍的规矩，就去找张晋忠。陈欢握了握拳，扶着玉案才勉强站稳，他呼吸仍旧不顺畅，这让他的脸色看起来异常的难看，连嘴角的笑容都带了几分苍白无力。 皇上对他， 他缓缓吐了口气，眼眶又热又烫，有些说不出话来了，隔了几息才咬着牙抬头看过去。 皇上对他这么好，图什么？ 他到底没忍住，扑过去抱着轩辕岭的腰，咬牙切齿地瞪着他。 我到底比陈荣差在哪儿了？ 轩辕岭没吭声，只是抬手推开了陈欢。他不觉得自己用了多大的力道，但眼前人却踉跄了两步，被台阶一绊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他一愣，下意识伸手去拉他，陈欢没注意，他仿佛是很意外，没想到自己被人一推就摔了个屁股墩儿，很有些茫然。隔了几息，才拍拍屁股爬起来，盯着地面瞧了两眼，大约是觉得小太监清理的时候没用心，洒下了茶水。轩辕岭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慢慢坐回了龙椅上，朝陈欢挥了挥手，下去吧。陈欢从来都不是好打发的主，很快又凑到他跟前去，往地上一坐，抬手抱住他的腿。 我不走，他就算进宫，又不会住到大明宫里来，不会知道我们的事情。你看他那副样子，一定不如我伺候的好。 轩辕岭额角一跳，他今日本就心绪不宁，陈欢又如此纠缠，实在让他有些恼了。你若不肯安生在大明宫里待着，就滚出宫去。陈欢一呆，这是轩辕岭第一次要赶他出宫。往常这男人恼怒起来，也不是没有将他赶出去的时候，可太极殿已经是最偏远的地方了。他撒泼前早就想好了，大不了再被赶去太极殿，总不妨碍他偷偷溜出来看轩辕岭。可轩辕岭现在要赶他出宫，陈欢有些回不过神来，半晌没能开口。轩辕岭轻轻吐了口气，他本意只是想唬住陈欢，让他消停一些，眼见真的有了成效，索性眉头一皱，抬腿踢开他，亲自去取了个匣子来，将里面的令牌丢给他。你若是再闹，朕就命人将你赶出去。这令牌他不过是随手一丢，陈欢却也没注意，被当头砸下了脑门才回过神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令牌看。轩辕岭想起他上回被自己赶去太极殿的时候，仿佛也是这般吓傻了的模样，心里微微一颤，却到底太过了解陈欢。这小子若不能一击即中，狠狠唬住他，往后麻烦只会更多。 他实在不愿意瞧见后宫里被他和陈柔闹得天翻地覆，要么本本分分做个内侍，要么就滚出宫去，你自己选。陈欢咬了咬牙，还想开口，张建忠忽然推门进来。 皇上，陈大人求见。 陈欢身体一颤，方才相遇的时候，那人说的话十分清晰地回响在耳边。 你不死，我不来，皇上会不会答应？ 他猛地一哆嗦，抬头看向轩辕凛，他素来头脑简单，情绪也直白单纯，鲜少有这样复杂的目光，看得轩辕凛一怔，竟有些回不过神来。陈荣已经抬脚走进来了，他见陈欢，第一声必然是冷嘲，眼下即便是当着轩辕凛的面，也不曾遮掩。陈公公这是在做什么？难不成没了大总管的职位，便连礼数也不懂了？天子跟前，你成何体统？陈欢知道他在骂自己，可张了张嘴，竟然有些不知道怎么回击，仿佛是身上的力气都泄了，连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只是他素来不肯在陈荣面前软弱，明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却还是张了张嘴。 我 下去吧。轩辕凛忽然开口，是对着陈欢说的，因为张晋忠瞧见陈欢不动，已经试图来拉他了。陈欢这才晃晃悠悠站起来，张晋忠一眼瞥见地上的令牌，眼睛刷的一亮，连忙捡起来藏在袖子里，拽着陈欢走了出去。 我问你，这令牌是怎么回事？ 陈欢还想着怎么反击陈荣，冷不丁听见这话，浑身一颤，猛地摇头。 什么令牌？没有令牌，他没有给我令牌。 张晋忠气得想抽他，从袖子里把令牌拿出来给他。 这是多好的出路啊，能去外头怎么都比死在宫里强。走走走，我这就送你出宫，往后别再回来了。 陈欢拽自己的手，拼命摇头。 不是，不是，他没有赶我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凭什么走？我不走。 张晋忠气得一拂尘抽在他屁股上。 你这小兔崽子，宫里有什么好，你就非要留在这儿？ 这话把陈欢问住了。宫里没什么好，时常要受皮肉之苦，还有个陈荣对他虎视眈眈，说不得什么时候就要害他。可宫里有个轩辕凛，于是这地方就是再不好也变得好了。陈欢难得面露乞求。 我不走。 张晋忠哽了一下，看他的视线满是恨铁不成钢的叹息。 不走也得走，皇上令牌都给你了，还由得你抗旨？你真想死在宫里不成？ 他真没想让我走，就是想吓唬吓唬我。 张晋忠一脑崩弹在陈欢额头上，抖着手指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陈欢小心翼翼地给他顺了顺胸口，眼睛滴溜溜的还在看御书房的门。 那两人待在一起会做什么呢？陈荣会不会已经说了那些话？轩辕凛会不会已经答应了？不会的吧，他就算不待见自己，也不至于真的会要了他的命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一日夫妻百日恩啊。 陈欢信轩辕凛，却忍不住的忐忑紧张，脑海里一遍遍闪过当初赶自己去太极殿的时候，轩辕凛那带了几分煞气的眼神，不自觉的浑身一颤。张晋忠最见不得他这副没出息的样子，干脆一咬牙， 这宫里没有皇上的宠幸，你根本活不下去。 陈欢并不在乎日子过得好坏，他只想能时常瞧见轩辕凛，因而对张晋忠的话很不当回事，撇撇嘴就想反驳，张晋忠却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压低声音凑过来。 你可知道，在浣衣局这三日 先王殿下曾入宫为你求情。 陈欢一愣，这事他还真不知道，也有些纳闷。 这贤王殿下还真是很贤，明明和自己没有什么交情，竟然也肯为我求情。 他多少有些感激，却觉得很没有必要。轩辕凛都说了，知道自己是清白的，因而他十分笃定自己迟早会被放出来，所以这份感激里又掺杂了点嫌弃，觉得他有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然而张晋忠的脸色却很不好看。 你知道皇上怎么回贤王殿下的话的？ 陈欢完全不想知道，他现在只想把那块令牌抢回来，免得张晋忠真要赶他出宫。然而张晋忠死死抓着他的手腕，力道之大竟让陈欢有些吃痛。他闷闷地哼了一声，开始拽自己的手腕，张晋忠却死活不肯松手，还将令牌塞进了他的腰带里。 皇上说你心性歹毒，若是为了阻拦陈荣进宫朝皇子下手，并非不可能。 陈欢呆了呆，怀疑地看着张晋忠，抬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 我心性歹毒啊！ 他有一瞬间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恶事，才被轩辕凛这么指责，可很快委屈和恼怒就压到了理智。他几乎跳起来怒道， 他那天不是这么说的，再说了，我哪里歹毒啊？说我歹毒，我…… 他四处看了一眼，气势汹汹地朝着狼缺去了，抬手就要抽他的刀。 我要是歹毒，我就先砍死陈荣那个贱人。 狼缺看他这架势早就防备着了，瞧见他走近连忙侧身躲过去，一抬手将他推开了，苦笑了一声。 我说陈公公，你怎么又闹啊？ 他着实被陈欢闹怕了，宫里最近大大小小的事儿竟全是他折腾出来的，如今不过是个寻常内侍，竟还有胆子在大明宫跟前吵闹。狼缺简直想给他磕几个头，求他离自己远一些。陈欢却不理会他，见抽不到他的刀，只好去寻摸别人的。众禁军警惕地看着他，纷纷戒备起来。陈欢试着抢了几次没能得逞，倒是被绊了几个跟头，趴在地上有些起不来。禁军看着他纷纷扭开头憋笑，陈欢有些恼。 笑什么笑？ 张晋忠嫌他丢人，跺了跺脚教训他。 你快给我消停些吧。 陈欢咬了咬牙，他倒是不觉得丢人，只是很气恼。他有些分不清轩辕凛的话到底哪句真哪句假，心里有些慌，也顾不上理会张晋忠，跌跌撞撞跑进了御书房。里头轩辕凛还在和陈荣说话，两人的音量却都有些高。陈欢还没靠近，便听见陈荣语调不阴不阳地说， 皇上九五之尊，总要子嗣继承皇位，娘娘们也就算了，臣也不是不识大体之人，只是既然臣肯为皇上牺牲至此，皇上是不是也该拿出些诚意来？ 轩辕凛顿了几息，才语调微妙地开口， 哦，你要什么诚意？臣要皇上保证，后宫之中只有臣一个男人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